兼能胜祸谦受福。我的伯父多年之前就曾经在贤公上人座下皈依，后来出家，虽然非贤公剃度，但是依然视之以师礼。2004年秋天，我陪伯父去来佛寺看望贤公，老人家见到我们之后显得十分高兴，翻箱倒柜找出一些水果和零食给我吃。我说，你老人家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老人家笑着说，我就不吃这些东西，都是给小孩吃的。望着老人家慈祥面庞上绽放出的纯真笑容，令我莫名感就从心底生起很多讲不出的欢喜。我亦笑着说，今年我是20出头了，不再是小孩了。老和尚指着我哈哈大笑起来，就说，你20岁亦好意思同我讲不是小孩？在我这里你就是小孩。中午老和尚陪我们一起吃饭，每人一碗捞面条，有一根面条跌了在台上，我随手将它执起来吃了。贤公看到之后就对我伯父说，你家小孩真有善根啊，现在这些年轻人里面不糟践粮食的少见啊。然后将碗放低对我说，你知道你执起这条面条能够增几多福报吗？我说，这个不算什么啊，从小我妈妈就教我们这样做的，没想过增福。老人家连声说，好好好，善根出善苗啊。然后干脆将筷子亦放在台上，就说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啦。以下是末学将贤公当时所讲故事尽量按照老人家口气大略整理，以享学人。在唐朝时候，李世民手下有两个能人，一个叫袁天罡，一个叫李淳风，两个人都精通易经，神机妙算。有一日，两个人陪李世民一起闲聊，自称过去未来的事他们无所不知。李世民亦是一时兴起，就对二人说，那你们算一算寡人的阳寿还有几多啊？二人都说不敢推算。李世民就说，无所谓，你们大胆地说，寡人不忌讳。二人于是各自为李世民推算了一卦。李世民就说，结果怎样啊？二人互相看着对方都不说话了。李世民说，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，不理什么结果都要直言道出，寡人一定不会怪罪你们的。二人听皇上讲保证不怪罪，就一起说，我们两个推算的结果一致，皇上今日夜间指示就要归天。李世民听了之后笑了起来，就说，两位外卿这回肯定要失算了，你们看我这一身精神似是要死的人吗？两个人都说确实不似。当日夜晚，袁天罡和李淳风私下合计，假如皇上今晚不死，那听日肯定要追究二人的欺君之罪。二人越想心里面就越无底，最后决定连夜逃跑。二人各自骑了一头毛驴，急急忙忙跑了一夜。第二日一大早，二人跑到了一个三叉路口，看见在正中间这条路上生了一棵树，形状好像一个人伸出两只胳膊。对面走来一个撑着双拐杖的老汉，二人勒住毛驴想休息一阵，亦是三句不离本行吗？ 袁天罡对李淳风讲：道兄，我哋算一算呢个老头从树嘅左边过嚟，定系从右边过嚟，好吗？李淳风讲：道兄，我已经算出佢必定要从左边过嚟。袁天罡讲：唔啱啊，道兄，我点解算出佢要从右边过嚟？二人正喺度争吵不休，却见撑住双拐杖嘅老汉走到树下，将双拐杖架喺树上，从树叉中间跳咗过嚟。二人都感到好吃惊，马上停止咗争吵，嚟到老汉跟前请教佢系点样想出从中间跳过嚟。老汉笑住讲：你哋两个活神仙点解会嚟到呢度啊？二人更加吃惊，就将同李世民算卦嘅事如实讲咗一遍。老汉就讲：这个唔算乜嘢事，你哋返去啦。二人就问：咁你知道皇上而家点样啦吗？老汉就讲：安然无恙。二人慌啦，就讲：咁我哋就更加唔敢返去啦。老汉讲：你哋返去，皇上要问起你哋，你哋就话琴晚子时陛下忽然心中烦躁，想饮一碗小米汤，饮嘅时候唔小心将粒小米跌咗喺靴上面，陛下伸手执起咗呢粒小米，因为呢粒小米嘅缘故感动咗上天，玉帝赞叹你贵为天子，却能够爱惜一粒小米，对自己嘅子民边有唔爱惜嘅道理呢？于是为陛下增寿20年。二人听呢位老汉咁样一讲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赞叹老汉讲：你先至系活神仙啊！我哋同你一比，就好似小河沟嘅水同大海水相比一样啊！老汉连连摆手讲：千万唔能够咁样比啊！我所学嘅不过系喺大海水中取出嚟一瓶，仲唔系太满。袁天罡同李淳风惭愧得无地自容，对老人讲：你老人家系一瓶子不满，我哋两个系半瓶子咣当响啊！严公将故事讲完，呵呵笑住对我讲：这个是个传说，不一定是真事，但好有意思，你听明了没有？我回答说：听明了一点，在这里教人惜福，也教人要谦虚。老和尚拿着筷子挑着碗里面的面条，依然笑眯眯地说：好好好，你看你执起这一条面条得到几大福报啊，增加20年阳寿，仲长咗学问。你如果系能够一世坚持惜福谦虚，咁一定会有大成就啊！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喺以后嘅9年间，我曾经多次将呢则故事讲俾有缘人听，但系佢仲系只将佢当作一则故事而已。贤公往生之后，我静下心嚟详细回忆同老人家接触嘅点点滴滴，再回味起呢则故事，却猛然间明白啦，兼能胜祸，虚能受福嘅道理，一时间不由得我拜服于地，涕泪难收。来佛智护法陈凤云居士回忆讲：老和尚平时洗手洗面，都是用个小水瓢接着洗面盘淋着来洗，他房间的洗面盘里面经常只有一碗几水。记得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老和尚在塔院坐地，忽然落起了大雨，印智法师急忙拿着雨遮将老和尚接回了寺院。 印智法师去同佢揾干鞋嘅时候，老和尚撩起大盆里面洗过菜嘅水就去洗脚。我放咗盆清水俾佢洗，佢坚持唔肯用，同我讲：我哋要节约用水，要惜福啊！嗰啲投生到缺水干旱地方嘅人，就是上辈子糟蹋水了。我好受触动，以后冲凉洗面都不再浪费水了。古言有诗，奉劝世人须谦谨惜福。诗云：有福莫享尽，福尽身贫穷。有势莫以尽，势尽冤相逢。福而常自惜，世而常自公，人生骄与奢，有始多无终。